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56集。 男人指着吊坠介绍道， 这是黄金鹰的腿骨，黄金鹰全身的骨头都是金色的，很好看，所以我就留下了。 江晨和方景星了然，黄金鹰首领，单人赏金三级任务栏中的其中一项，交任务时需要把整个尸体交给管理赏金墙的 NPC， 难怪做这个任务才能开剧情，原来其中有这种关系。全息里摸不出具体的材质，他们还以为这吊坠是金属做的，没想到真的就是块骨头。 我们打过黄金鹰。 男人又是一怔， 你们也是赏金猎人？ 这狗是你家养的吗？ 不是，我妻子说这是她不久前救的。 身后响起脚步声，女主人也出来了，她的情绪已经缓和，是有一天听见她缩在山坡下哀嚎救了上来，一直养在家里，没想到今天突然就发了疯。男人闻言仔细打量那条狗，迟疑道， 这难道是科多犬？ 科多犬是什么？ 男人靠近半步细看。 啊，科多犬很稀少，据说他们有半妖血统，通人性，嗅觉极其灵敏。 他恍然大悟。 没错，应该是科多犬。可能就是因为闻到了吊坠的味道，他才会咬我。他们一生只认一个主人，这吊坠或许是他主人的。你们身上有黄金鹰残存的气味，他觉得你们搞不好认识他主人。 方景星点点头，把铁牌递过去，说是在山坡下发现的，那时他有伤在身，大概是没来得及叼住。男人拿着看了看， 竟然是逆风的人。 他听见玩家询问逆风，诧异道， 你们竟然没听过？ 我们刚入这行。 男人懂了，便耐心地为他们讲了讲。逆风是个赏金猎人的组织，成员虽然少，但个个都是高手。 我有幸认识过一个逆风的成员，名叫破例，是一名女赏金猎人，你们可以去问问她铁牌主人的信息。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古书城里。 任务条刷新，寻找破例。江晨和方景行在 NPC 的家仔细转悠一圈，没见着别的线索，便带着狗走了。附近有几个玩家目送他们远去，把消息传回了帮会。这次的隐藏剧情只能两个人组队，顾问和飞星众目昨晚就开始打了，其余帮会的帮主和骨干自然不能干看着，便都接了任务，想争个首杀。由于推土机的存在，他们都不太放心，便派了人盯着。此刻接到消息，几个人顿时舒坦。 十方巨灭他们也折回去了，咱们没走错这一步。 帮主牛批，果然折回去对过话，会有新发现。 这就是上次跟着大佬打剧情的收获，冲呀，抢手杀去！ 几人保住了身为帮主的尊严，突然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，毕竟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过剧情，而是全帮会的人一起打，只要一组有进展，其他几个组都会获利。他们斗志高昂，急忙去找 NPC 了。被关注的两位大佬很快也到了古树城，放眼一望，街上好几条狗。几大帮会从零点开始试，用了一番功夫才试出来，那时大部分人都睡了， 今早又有不少人睡懒觉，因此这些人也是才坐不久，这便凑到一起了。 你们找到了吧？ 没呢，刚来。 嗯，我也是。 我今天情侣任务没抽到那一环，是来凑数的。 没什么发现，顾问呢？ 可能睡觉去了，据说他和飞行昨晚打了一晚上，不知道现在打到哪里了。 哦，一起加油吧。 大佬手下留情。 后面一群人排队抱拳，方景行没有再冒泡，和江晨在街上转了转。古树城里有一棵巨大的古树，建在城市的正中央，它旁边就是神殿。江晨盯着这棵树看了两眼，仰头打量了一下，想爬。 嗯。 两个人踩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开始爬树，消息再次传到了各个帮会的频道，几位帮主通体舒畅，因为他们已经派人爬过了，上面什么都没有，这是在浪费时间。他们便趁着这个功夫催促成员抓紧，尽快把进度拉开。五分钟后，新的消息传来，两位大佬顺着枝干跳上了一旁的神殿，坐在屋顶上不动了。狗子趴在神殿的台阶上守着他们，孤零零的特可怜。镜中人找过来对着上面吼， 哎，大佬，你们干嘛呢？ 方景行低头看他， 聊天。 任务不做了？ 不是让我们手下留情吗？ 啊，真的吗？ 真的。 镜中人便去找自家帮主复命，信天成和穆家锁他们在街上遇见，也正说起这事儿。穆家锁听完愣了愣，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？ 其余人看向他，只见穆家锁指着中央的神殿， 位置最高，在上面搞不好能看见咱们这些人的动静。 我去，要脸吗？这 感情这是想把他们当免费劳动力，等他们找完 NPC 再下来。 他们不仁，就别怪咱们不义。 几位帮主凑在一起商量，决定一家出一个组，找个犄角旮旯在神殿上又刚好能看见的地区，假装发现了 NPC， 让那两个搞骚操作的下来，顺便耗一波他们的时间。为了更真实，他们仔细推敲了一遍细节，觉得没问题，这便派人动了手。被重点观测的两个人仍然在屋顶上坐着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